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虚实将到，进场的时间已经结束，贡院前一天的热闹也渐渐消散了。贡院守门的门子正在上门板，只听见长街上马蹄如擂鼓，一辆马车飞驰而来，上面举着的俨然是宫里的灯。 先等一等。 车辕上跳下来的青年芝兰玉树般漂亮，穿着华贵锦衣，可惜门子不认得，不然一定会惊诧于他的身份，正是前科的状元郎。小厮们手忙脚乱，从马车上扶下来一个青年，脸色苍白，浑身湿淋淋的，东西也准备了不少，锦被、暖炉、文房四宝，还有姜汤热茶，前呼后拥要送他进去。 嘿，不巧小的刚关了门。 门子一面说道，手却伸着，内行的人都认得出是讨赏的姿势。穆凤菊急得不行，只等虚实鼓响就变成了闯贡院。他的名声倒是小事，怕的是慎文就算考出个状元郎，身上也要带着疑云，以后朝中为官是一辈子的把柄。偏偏越急切越没有，小厮也搜，他也搜，随身没有银子，只有怀里揣的那前些天和严君玉打赌的一捧金叶子。穆凤菊索性踩在车辕上，把那金叶子往外面一撒，纷纷扬扬，如同下了一场金雨一般。门子们惊呼着过来哄抢，小厮们一哄而上，到底把慎文抬进去了。前脚刚进去，后脚就听见钟楼上虚实的鼓响。这场酣畅淋漓的赶场成功后，简直比打了一仗还爽快。哼，严君玉成日里说什么荣浩厉害，自己这番调停只怕也不输给他吧。虽然穆凤菊没传话，但严君玉两天后从猎场回来，到底是知道了，大闹了一场洛恒的院子，说慎文万一病了要洛恒陪他。洛恒好气又好笑，骂他， 谁家拜师不是这样，考验两三年的都有呢，你以为都跟你一样小狗似的好运气，轻轻松松就传给你了。 严君玉不管，只说慎文要是因为淋了雨没考好就要洛恒陪，一面闹洛恒，一面往贡院送药送吃的。他也知道贡院规矩，所以送药那天拉了林御史过来。说到这林御史也跟他是旧相识了，哪天不参严君玉几本，饭都吃不香。严君玉拉了他和几个御史，当着他们的面把药汤捞了看，药丸碾碎了给他们检查过，才送进贡院。他倒是虱子多了不怕咬，主要是怕以后有人拿这说事儿，质疑慎文。严君玉现在也找到和御史相处的办法了，只把自己当成一个喜欢自污的武将，反正历朝武将卸了权就主动饮酒作乐，沉溺美色，找御史参他们以自保。他也振振有词，自诩费城谭镇，见到御史还打招呼， 哟，今天参了几本啊？哎，我昨晚还去御花园玩水了呢，记得写上。 御史们其实也渐渐看出他心性了，知道他不是什么佞臣弄权之徒，说他糊涂，其实大事上是很撑得起来的。教的几个弟子兵法越来越好不说，年底豫亲王醉酒倚老卖老，要鞭打近派的一个小官，圣上又去了云台寺给太后请安，不在京中，几个近派官员就闹起来，不知怎么的又卷进了江南派的人，很是混乱。是严君玉直接带着麾下的卫戍军守住了宫门，难得是没用朱雀，自己带着穆凤居就把己方调停开了，把豫亲王连同随从绑了搬上车送回府中，圣上回京又安抚了宗室，君臣配合的亲密无间，一个打一个拉，一场冲突消弭于无形。等到年节后，圣上才清算打压了江南派，所以严君玉在京中也就安稳了下来。等到穆凤居一点点往上升，慎文又中了举，处境就更好了。秋闱后是春闱，各地举子进京赶考，春暖花开好时光，没想到慎文的状元郎还有些风波。春闱考完，小叶相递了四封卷子到御前，天恒帝一见也笑了，严君玉不懂为什么偷偷弄出来看， 慎文的字迹他是认得的，另外两篇都比不了慎文的精彩，但还有一篇字迹也很漂亮，难得的是格局极大。慎文已经学了洛恒和厉道勇两家之长，那字里的气势竟然不输给他。严君玉过了一天才想明白，为什么这个状元郎这么难定夺，又为什么那字迹隐约透着熟悉。那是叶玄机的笔意，虽然稚嫩，也学了七成。后来他才知道，那世子名字叫做乔毅。叶玄机的徒弟到底不如贺启罗机灵，起个化名也起不像的。果然紧接着就有消息说殿试有个世子缺了席，想必也是怕真考出功名来不好收场，只能玩玩就回去。可惜没有被严君玉逮到，不然还可以让他带信过去的。慎文考了状元郎，入朝为官，他是正经的王侯子弟，又不像叶良宇是江南派，前途一片通达。没有多久就被保荐进了御史台，第一封荐书就石破天惊，要取消教坊司不再设官奴，将教坊司罪人都划入宗室名下为奴，也可官卖也可赎买。状元郎好文采，洋洋洒洒数万字，条条缕缕无比清晰，骈六俪四，后世大概要称之为教坊书。官奴虽然占个官字，却比司奴凄惨许多。司奴常有开恩被放出去的，若有才干也可施展，成了心腹家臣也未可知。大周的教坊司官奴才是真正的世世为奴，代代为娼，这样改制自然是不行的。但慎文这样聪明，跟着洛恒学是一日千里，严君玉一看的荐书就懂了，正是洛恒说的求乎上得乎中，求乎中得乎下。他这篇荐书虽然在满朝喧哗中被打回去，但萧景琰在开恩放出教坊司三世以上的官奴时，阻力就小多了。政令推行那天正是端午，严君玉特意寻了好久，却花街把洛恒一家接入宫中，在文华堂设家宴，何其热闹。穆凤居要和慎文斗酒令，碧红和钟硕各站一边，连云兰也下了场。利欲洛恒、厉道勇虽然都是他听不懂的诗词，但满桌只见飞展，他在桌下悄悄牵住萧景琰的手，终于明白他的心思。洛恒从来不需要任何人的施舍，他可以用自己的学识为自己寻到解脱，就算他不行，他的弟子也可以。天子虽然可以赏赐自由，但总带着阴影，就像他给慎文递药要请御史公正一样，总有一天洛恒能靠自己堂堂正正地从教坊司走出来，是他小看了洛恒。往后时光飞快，魏如的信来的最多，贺启罗话也不少，碧红去了边疆见识，钟硕还在学六韬，最是那一封蜀地的信最好，薄薄一页，他收到时对着光看，看见信封里藏着几片蜀地的竹叶，青翠欲滴。他刚要伤感，拆开一看，里面还夹着一幅画，敖记用墨汁画了一只小狗，馋得流口水的样子，让人好气又好笑。严君玉也常认真回信，写朝中政事，写他在努力弄清楚西戎那边的意思，写天下正一点点太平。蜀地的竹叶好，他却不知怎么回，问萧景琰。年轻的帝王笑着抬起笔来，在信笺上画了一只桃花。宗室终于也被萧景琰磨平，立嗣东宫，选了大皇子的长子过继，不过六岁，是个极稳重温润的少年。大皇子摔坏腿后改而学佛，已经剃度修行。云兰笑说天可怜见，都说大周百年龙气归于臣民，最终还是流出一丝来传承。命运如潮水，人似乎变得很渺小，在潮水中流荡东西。严君玉却偏要与这潮水作对，一点点积攒起时机。好在有萧景琰陪在身边，春花秋月都有了意义。都说萧景琰是圣明天子，一天天海晏河清，总能等到一切风平浪静的那天，最终和西戎将边界划清，重设安西四镇， 开茶马护市，派了使臣去西戎给荣浩送书，西戎也派了使臣来朝见。又是一年冬日，五湖使节来京城，这次是严君玉负责接待。西戎王子是一个傲慢的小少年，眉眼间的神气隐约有荣浩的模样，随时可以念得出一首诗来，穿着一身华贵的锦衣。听见严君玉问他名字，很不愿意说的样子，只说自己叫塞舍，是西戎北院的贵族，对京都的什么都很好奇，很感兴趣的样子，只是仍然故意板着脸，装作什么都知道，还胡乱指认，颐指气使，第一天就嚷： 我要看你们大周的东宫。 严君玉笑着和他讲道理： 东宫不是能随便进去的。 塞舍顿时生气了，严君玉只装作不知道，陪着他们骑马射箭耗了三天，到第四天塞舍终于忍不住了，朝严君玉发脾气： 你为什么认不出我？ 认不出什么？ 严君玉，你这个笨蛋，我师父说了要让我骂你笨蛋，给他寄的书全错了，还要我帮他看看东宫的桃花谢了没有。 也许等到下一个春暖花开时，当长安的少年都能在东宫团聚看一场桃花，这会是最好的结局。